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贵重绵绵，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展出，来自摩纳哥的271件精美展品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摩纳哥公国王室的诸多藏品，以及传奇王妃格雷斯凯利的私人藏品。展览通过精心布置的文物和场景，浓缩了摩纳哥公国13世纪至21世纪700多年的绵延历史，讲述了摩纳哥公国建国及发展的过程，展现了公国在历史、政绩、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展览持续到11月11号，观众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可以免费参观。首都博物馆与内蒙古博物院共同承办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正在展出。展览通过5个板块描绘勾勒出契丹民族建立的辽代政权从公元907年到1218年3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共展出文物270件套，分别来自17家文博单位。展览将持续到12月9号。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江山如画金志远抗力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金志远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以画代笔，山川研制，为山河立传。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6号。藏有曹雪芹墓葬刻石的全国首个镇级博物馆张家湾博物馆，从本月开始每周四免费对个人开放。博物馆还展出了许多和大运河漕运有关的文物资料，其中有从运河里打捞上来的巨大铁锚、精美瓷片，以及验收军粮用的密服扇。第二届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正在举行，博览会以健康旅游、时尚科技与产业化为主题，共同探讨产业发展的前景。请听报道。 在贵州黔东南苗栋民族医药非遗展的展台前，有不少人都在体验着这里的中医药项目。 这有点像那个中医的那个刮痧板，是不是？ 这个不太痛苦。 贵州黔东南地区有着丰富的山水自然风景资源和植物资源，近几年当地政府结合自身特点，选定健康旅游作为重点扶持的领域。凯里中医苗医医院院长王正告诉记者， 在一个三一级景区啊，把我们苗医医院搬到那里去，打造了一个20000多平方康养中心。这里已经有了200多个老人，以及我们凯里市的居家的老人，几万个老人也在这里享受享老的一个服务。 河南省焦作市也以云台山和陈家沟太极为主要元素，推荐自己的健康旅游线路。焦作市旅游局副局长杨天军说， 到焦作呢可以游云台山水，到陈家沟呢可以习练太极拳，同时呢焦作还有4大淮药，也有淮药宴。焦作呢它在康养旅游这一块围绕我的目标全力打造的。 展会上也有不少老人专程赶来，在体验各种项目的同时也收集着旅游信息。今年70多岁的李阿姨告诉记者， 我刚从内蒙一带回来，我们拿了这个资料回去好好看看，消化消化，知道这个地方的医疗情况，有针对性的治疗和目的的去玩。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舒适，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夜间天气转凉，特别是后半夜天气比较凉，早晚外出请您适当添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 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昨天下午诵读小站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直播间前进行了一场特别的庆祝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主题诵读沙龙。在这场活动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著名散文家、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梁恒先生和配音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王明君老师，和本市的中小学生代表一起来共同以诵读的形式感念师恩，庆祝第34个教师节的到来。梁恒老师是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同时他的很多作品都收录在如今的中小学教材当中。那现场有很多中小学生都向他提出了有关写作、有关语文学习的这些问题，他也给出了精彩的解答。而王明君老师是我国著名的配音演员，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在朗读方面他给了现场的观众很多建议和指导。那么现场有哪些精彩是不容错过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来分享9月8号诵读小站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诵读沙龙的精彩内容。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昨天下午2点，在北京图书大厦2层诵读小站直播间前聚集了上百位听众读者，诵读沙龙在观众的掌声中正式开始。现场布置的代入感很强，有一面听桃李芬芳黑板报，仿佛把观众带入到了难忘的校园时光。活动一开始，王明君老师和梁恒老师分别分享了自己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理解。 大家好，我叫王明君。我是94年大学毕业留校，那会儿还叫北京广播学院呢。它本身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感觉，而最重要的一种感觉是，你把你所热爱的、你所擅长的东西和因为你拥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可以换来非常非常多的信任，这是我一直体会到的一个过程。 我讲一个我采访的老师，这个有一个中学的老师，他的腰受伤了。那么他讲课呢就很难受，腰疼的就每天给学生就这么坚持的讲课。他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女老师，教课期间，因为他50岁了，我没有孩子，很多女学生都说我能不能认你做母亲，他一概拒绝。到他终于有一年的时候，有两个高三的同学，女同学已经考上了北京的一个大专院校，他说你看我们跟你也没有关系了，我们要走了，而且征得家长同意，能不能 认你做母亲。后来他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吧，哎，孩子们就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拿着鲜花，拿着小礼品来送给他的时候，他又变卦了。他说，我想了一晚上，教师和学生的感情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再用不着掺杂什么感情。哎呀，我采访到这的时候呀，我都掉泪了。后来我一直写这个故事，我不写一次我都掉一次泪。最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事业就是他的宗教，在他心里面教师就像宗教一样的虔诚。就我们很多个老师都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对待的事业，这么一代一代过来，才有现在的你们和将来的你们。 谢谢，谢谢梁老师分享的这个故事。所以呢，我们会把老师比作成春蚕，比作成红烛，或者是比作成园丁，因为老师真的是无私的教育着我们，教诲着我们，给了我们人生道路上前进的最初的那些动力。那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实验二小的史博凯小朋友为我们朗读我们今天的主题，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四年级十八班的史博凯。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祝各位敬爱的老师节日快乐，幸福安康。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的朗诵作品，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长烟落日的大漠中，骆驼背着我像绿洲洒下一行驼铃，苍白的天地间萌动了求知的声韵，浩瀚苍茫的沧海上，灯塔照着我扬起白帆，驶向人生理想的彼岸。园丁老师，是您们培育出百花齐放，静谧的黑夜里孤灯伴您批改作业，而您却觉得眼前闪耀着有几十双天真的眼睛。您曾开怀的乐因为春华秋实，你也曾深深的忧因怎样为白帆导航。您的心血洒遍我们的作业，皱纹却爬上了您的脸庞。白天课中抑扬顿挫，语重心长，您曾欢欣的笑看到这天下桃李芬芳，您更深情的望看到了我们是祖国的栋梁。您是老师，您是灯塔，揭示出人生的真谛，奋斗的曙光。老师，您是谆谆教诲传道授业无私奉献的写照。长大后我要成为您，培育祖国的花朵，却不图桃李的芬芳。此刻您的一双手绘出了祖国的蓝图，我会让树苗长得更加茂盛。您是为祖国的未来，为了我们无私奉献着，我们也是，也是为了祖国，为对我们的恩师致以回报而努力着。也许再过十年或二十年，您就会看到祖国新一代的园丁，就是那些让您欣喜也让您担忧的学生。老师，长大后我就成了您。如果海天是您的胸怀，苍涌蓝涛就是我们的血液，老师，长大后我就成了您。 一段稚嫩的童声朗读之后，王老师非常肯定小朋友的朗读，也给出了相对的建议。 哎，我觉得他声音真的特别好，就是非常的纯净清脆。就是男孩子在这个变声期之前啊，其实声音音频都是比较高的哈、啊，但是他在这个高音过程当中，非常难得的他有这个圆润的这色彩，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特别棒啊。第二一个，我觉得更难得，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从事有声语言教育和创作这个专业，我到处奔走呼号。我奔走呼号什么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很多孩子，被老师练的或者被这个培训的有朗读腔调，就上来之后拿腔拿调的读啊、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他有时候不走内容，他在外面有一个壳，他在这个壳里面去在做。但是这个孩子他很，我一直在看哈、啊。就我一个听他的表达，其实有时候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你能听出一个人读的好不好，其实是看什么呀？是看眼睛，他眼睛里面有没有东西啊，而不是他盯在一个地儿上读。所以我就刚才一直在看啊，这双很漂亮的大眼睛，它里面是动的， 它是有东西的。一个四年级的小孩子啊，语感基本形成期，他这是他语言最关键的形成期，能够做到真的是想着自己的内容，认知到这个文字表现的东西之后，真的在说他的意思，这非常宝贵。所以我希望这个孩子啊，那个一定要保持住。另外我还有个建议，就是说回去以后你们把你们写的作文造的句一定要读一读，读完之后拿手，现在多方便，拿手机录一录听一听，这是同时进行，它对于你的语言的感觉的培养非常重要，耳朵的保养也很重要。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第二位小朋友，也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谭新一小朋友，为我们朗诵教师礼赞。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四年级十八班的谭新一，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的朗诵作品《教师礼赞》。教师礼赞，多少年季节轮回，多少个春夏秋冬，你是红烛，燃烧着亮丽的生命，奉献几多血和汗，不求青史留英名，你用真情传播着智慧的火种，就像那春蚕献出一生的忠诚，就像那冬梅吟唱着早春的歌声。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灯光长明，你在漫漫的长夜里有伏案的身影，青丝之间天华发，三尺讲台荡笑声，你用友爱缩短着心与心的路程，你是那阳光融化冷漠的冰雪，你是那向导引人走出科学的迷宫，啊，光荣的教师，辛勤的园丁，桃李芬芳是你的欢乐，默默奉献无私的心灵。啊，光荣的教师，辛勤的园丁，桃李芬芳是你的欢乐，默默奉献无私的心灵。 两位小朋友朗诵之后，梁恒老师说，听了小朋友们的朗诵，他内心非常感动。 我听了两个孩子啊，觉得很感动。第一呢，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啊，真是崇高的，长大了就成为你。你想，孩子们在家里的时候，第一个老师应该是父母。那么从幼儿园到了正式成了小学，特别到了初中，他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是老师。我刚才讲了一个老师的故事，哎，还有很多，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故事。老师这个职业真是崇高的、伟大的。第二个呢，我就听了两个孩子念，四年级的孩子念以后啊，我觉得小孩子这个少年时期、童年时期真是可爱的，就是孩子是多么纯洁。因为我就想起我们每个人，假如能够保持自己那份纯洁，保住你原来的那一点东西，哎，可能也是很可贵的。从两个孩子的脸上，从他们的眼睛里面学到的。 其实，在语言在成长这个阶段，女生是比男孩子要先行的。啊，所以说女孩子，这个首先女孩子天生的这个口齿表达情感就比男生要好，这是肯定的。另外说实话，她的诗很难。我们读文学作品，你会发现其实有一种结构是非常难读的，就是相同结构的并列排比，尤其是重复。在处理这种结构的时候，我们专业的训练要求叫相同结构一定要注意强调不同部分哈，就不能强调相同部分。我就刚才在听他最后结尾的时候，也许是经过了训练，也许是他的语感，他就在处理上的时候，他的每一最后这两句话，他的处理部位是不同的。我就觉得这就是语感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在诵读沙龙中，梁恒老师和王明君老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都对两位参与诵读的小读者给予了肯定，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学习过程当中莫大的鼓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版的诵读小站节目，我是静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是在昨天9月8号诵读小站举办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诵读沙龙活动现场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高二年级学生乔雨山诵读的梁恒老师的作品《把栏杆拍遍》。 把栏杆拍遍，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死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健康赏心亭时所措，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挥刀纵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新词比其他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浇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词，总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忠臣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拂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象。说到新词的比例多深，是刀刻也罢，学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做一个词人。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一正一人。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生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 这位同学朗读之后，梁衡老师也从自己创作的角度详细解析了这篇文章。 这篇呢，就算我作品里面比较代表作吧，比较重要的一篇，写那个南宋时候的一个爱国忠臣辛弃疾的故事。辛弃疾是很让人感动的，他主要是他从北边，北宋不是已经让金国人占领了吗？占领以后呢，他带了10000起义大兵投靠了这个南宋，投靠了以后呢，但是南宋政权啊就一直不用他，20年被他调，把他调动了43次，啊，就是干几天就把他调动一下，到最后想起用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病得起不来了。这是就这么一个人物。那么他给后人留下来的成就呢，主要是诗词。他的诗词呢，就是一个很激昂的爱国的，有点那种战斗力的英雄本色的，改变了他以前的那个宋词的那种柔柔糯糯缠绵的那个风格，所以他给大家印象很深。我写这篇把栏杆拍遍的时候呢，是选择了他一个形象，因为他实在肚子里憋了很多气，把栏杆拍遍，吴钩看到就是把那个宝剑呀，看来看去，发挥不了作用，是典型的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怀才不遇的忠臣之士，感动了不知多少人。我自己写的时候呢，也不知道几次掉泪。这里面呢，当他选的这一段呢，是最后我那个结尾的时候，他那里面有几段就是连续的用那个短句子，你比如他的心是放不下、关不住啊，这大概有3-4个那样短节奏。但后来的时候也有几个短节奏。作为我们搞文字的人呢，他研究什么呢？就是你对这个人的感情很充分的时候，你想表现的时候，要用那个短节奏，他才表现出激动；要用长节奏呢，就表现出舒缓。就刚才那个女孩子念的那个对教师的，就表现出舒缓。这种短的那个台词，他念起来就特别有劲儿。所以我就注意刚才你读这种地方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些，就能把他那个短的那个节奏，就用唱戏的那个喷口音，把它读出去，可能就更好一点了。 啊，这是我们从这篇文章的作者的口中得知了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和梁老师对这篇文章的理解。那王老师，您从这个有声语言方面来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同学读的还是不错的，他声音也很好。很多高中的孩子是不愿意表达的，他跟他的青春期的这个状态有关系，所以有时候说话容易呼噜，就是含混啊，包括表达的时候容易把这个情感缩小。所以说在这个阶段的训练当中，我们一般要求把这个要放大，就是你内心觉得我已经表达出5分了，其实有的人会觉得我都10分了，但是出来最多3分。所以这个阶段我们训练要求我们要到按照15分来做，如果过了以后我们可以往回收。收起来是简单的，但是往往做不到。但是这个孩子我觉得他努力的做的这个东西，他的这个调整的这个参照系统还是不错的。最后一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作品你看梁老师写的时候他是以第一人称写的。我就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一边想一边说，还是拿着书再念给大家听呢？就我们的声音一定要幻化为作者和幻化为这个文字。比如说这个文字是第一人称啊，比如说这几天我心里颇不宁静啊，这朱自清

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呈现昨天9月8号诵读小站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诵读沙龙的精彩内容。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听到了王明君老师和梁恒老师对参与的3位中小学生朗读作品的精彩点评。在参与的朗读者中，来自第35中的陈逸飞同学朗读了老舍先生的宗岳大师片段，他的朗读也是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我们一起来听。 大家好，我是北京35中学的陈逸飞，今天要为大家朗诵的是老舍先生的宗岳大师。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意图，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不是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至今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下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做一点，能做一点便做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出家以后，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逐出来。他是要做真和尚，所以他不借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做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但还需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的庙里不应佛事，感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讽真经，不要报酬。 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市里做功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作画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今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35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他是宗岳大师。 陈一飞同学朗读之后，梁恒老师和王明君老师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而且两位老师也寄予现场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在语文学习和语感的培养当中，多读老舍先生的文章是非常有好处的。 他选了一段老舍的文章，念得非常好，能够体会那个语气啊、感情呀、啊，而且我注意了他自己还脸上还有表情，他的不光是声音那个。我说一个另外的话啊，一会儿声音的问题，王老师肯定会有一个很专业的点评，就是老舍的文章啊，我建议同学们呢还是多读一点，大家可能会接触到好多个作家的文章。那么30年代的时期的。就是解放前这段到30年代这段时期呢，我们的语文啊、文字啊，我认为是比较成熟的一段。就这个时期有很多个作家，当然大家一说就是鲁迅啊，鲁迅也很好，鲁迅的文字呢是另一种风格。比如他首先是思想的尖锐，那么他的句式呢，经常会有一些很怪的句式，倒装呀，或者怎么样，突然那个冒一句啊的。那么最接近平民的口语的平时的，就是老舍先生的。那么如果稍微花哨一点的，就比如像徐志摩这样的啊，后来我去读他的那个就是写康桥的一些文字啊等等的，那作为学生啊，就多读一点老舍的东西，像他刚才体会的非常好，他帮助你那个语言啊，能够起码做到一个符合规律的，然后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我现在还经常把老舍的东西翻出来读一读。那么其他呢，还会有一些相关的作家，比如在接近我们现在的汪曾祺先生的，这都属于语言方面，首先让你这个很流畅、很舒服。 刚才我就着这个梁老师那句话，我补充一点，我特别同意。咱们都说普通话，普通话的定义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第三句很重要啊，以经典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而经典白话文著作为规范，我真的向大家建议读老舍先生的经典白话文，包括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比如说我给你推荐，你读那个，比如说这个何荣先生戒烟，就老舍的那个四季，就是那写了四个人物那种语言，包括现在选入课文的那个济南的冬天，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啊？济南冬天应该还有吧？骆驼祥子还有吗？烈日暴雨下是吧？包括那个他去银行写的那个，全部用的反话，用北京方言当中的反话来讽刺银行作风，就是那个年代银行人就是那种，你去看一看。就是我建议大家一边看一边要读老舍先生，那就是典范的经典的白话文著作，他是用来做语法规范的。就非常洗练准确并且生动，因为他又接近了口语化。因为你知道老舍先生后来能写茶馆，能写台词，能写相声，还能说相声啊，对，还说相声。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咱普通话定义就是大家多读这种文章，这就叫滋补文化的滋补，就在这里，图书和文字的滋补就在这里。那么说回到这个孩子的读书，他的语感非常好，非常好。因为老舍先生的文章就是娓娓道来，平白如画，他的语感能够基本完成。他非常宝贵的一点是没有特别多的拿腔拿调，但是我对你的建议是，你要想办法，你从今天开始可以做一个练习，你去想，你不用读那么多哈，你想办法让，我就送你一句话哈，你想办法让每一句话争取不一样，它每一个句式的起点是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是个星期六，今天天气就会很热， 我来到北京图书大厦很高兴。所以你的每一句话其实拆开听长得是一样的，这用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句式单一啊。你就想办法，你比如说因为句子和句子之间一定有关系，一定有关系，同志，你比如说今天是个星期六所以我有时间，这是个因果关系啊，而不是说今天是个星期六所以我有时间，你把它读成俩了，变成并列关系了，是吧？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我有时间，那么我就来到了图书大厦，可是人非常的多，就变成转折关系啊。你只要把这个关系读出来，把每一句话想办法读得不一样，你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两位老师的点评之后，相信大家都有所收获。在活动的最后，王明俊老师也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梁衡老师的作品《青山不老》。 青山不老，窗外是参天的杨柳，院子在山沟里，山上全是树，我们盘腿坐在土炕上，就像坐在船上，四周全是绿色的波浪，风一吹，树梢卷过涛声，夜间闪着粼粼的波光。我知道这条山沟所处的大环境，这是中国的近西北，是西伯利亚大风常来肆虐的地方，是干旱、霜冻、沙尘暴，这一切与生命作对的怪物的盘踞之地。过去这里的风沙能够吹起，能够一直埋到城里面。县志里曾经记载，风大作时能逆吹牛马使倒行，或擎之高二三丈而坠。可就在如此险恶的地方，我对面的这个手端着一根旱烟袋的瘦小的老头，竟然创造了一片绿洲。我还知道这个院子里的小环境，一排三间房，就剩下老者一个人了。老人每天早晨起来抓一把柴火煮饭，然后就带上干粮，扛起了铁锹，走进了山沟。晚上回来，吃过饭，抽一袋烟，然后睡觉。65岁的那一年，他组织了7位老汉，开始治理这条山沟。现在已有5人离世了。他可敬的老伴儿，与他风雨同舟了一生。有一天他栽树回来的时候，发现老伴静静地躺在炕上过世了。现在这位老人已经81岁，他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也会爬不起来。他唯一的女儿3番5次地从城里回来接他出去去享清福，他不走，他觉得种树是命运的选择，屋后的青山就是生命的归宿。老人敲着旱烟袋，不紧不慢地说着，村干部在他的旁边恭敬地补充着，15年啊，他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林带，3700亩的林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啊。去年冬天他还利用林业的收入资助每户村民买了一台电视机。老人还有一个宏伟的设想，还要栽树，直到自己爬不起来为止。在屋里说完话，老人陪我们到沟里去看树，杨树、柳树如臂如骨，尽挺在山洼的半腰，我们看不见它们的根，山洪涌下的泥土埋住了树的下半截，而树却勇敢地顶住了它的凶猛。这山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坡形，依着一层层的树形成了一层层的梯。老人对我说，这根树下的淤泥也有2米厚，都是好土啊。是的，保住了这些好土，我们才有着绿洲，